总有一些不可放松，总有某个对我讥讽，人沉迷太轻易，不懂折冲，总有一些必须告终，才就觉爱意极浓，我的不智，我的失意，羞于眼中，为何没法猜中？长夜不冰冻，长夜不苦痛，长夜有着你，给我美梦。即使这一切，眨眼又成空，都不想放开。紧紧的抱拥，长夜不冰冻，长夜不苦痛，长夜有着你将我带动。分手这一刹，又看着长空，想送你一声祝福，这泪拥仍难自控。放松，总有某个对我讥讽，人沉迷太轻易，不懂自重，总有一些必须告终，才就觉爱意极浓，我的不智，我的失意，羞于眼中，为何没法猜中？长夜不冰冻，长夜不苦痛，长夜有着你，给我美梦。即使这一切，眨眼又成空，都不想放开，紧紧的抱拥。长夜不冰冻，长夜不苦痛，长夜有着你将我带动。分手这一刹，又看着长空，想送你一声祝福，这泪拥仍难自控。长夜有着你将我带动，分手这一刹，又看着长空。